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假日版的永恒的魅力，欢迎收听，我是王卓。太阳神乐器小号，我们今天要听到的音乐都是来自于小号这件可以让人瞬间明亮和快乐起来的乐器。我想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就是耳边的海顿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音色强烈锐利，极富辉煌感，声音嘹亮清脆高亢，具有高度的演奏技巧和丰富的表现力。它也是铜管族当中的高音乐器，既可以奏出嘹亮的号角声，也可以奏出优美而且富有歌唱性的旋律。而且呢，这件乐器使用弱音器以后可以增加神秘的色彩，这就是小号。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一些著名的小号音乐。 你听过这样一句话吗？杰里科城墙之坚不足以抵挡其音。这里所说的就是小号。小号的声音铿锵之程度由此可见，然而小号加上弱音器又会发生一种近似诙谐的意味。小号的起源无从考证，在数百年前出土的古埃及法老墓里就出土过小号，而现代的小号呢，则起源于18世纪的德国。德国作曲家海顿1796年就写了一首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至今仍然广泛流传的降 E 大调小号协奏曲，并且在他的军队进行曲当中发挥了小号的性能。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也是他的协奏曲相对完整的乐章吧。那现在已经来到了降 E 大调小号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传统的小号音乐表达的是节庆或者是战争的情感，比如像巴赫、亨德尔这样的巴洛克作曲家的作品当中也被大量的采用，古典作曲家海顿作品也特别用到了小号，比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他的降 E 调的小号协奏曲一直都是器乐当中的经典。总之呢，就是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小号的确经历了众多的变革，虽然是很多时期最重要的乐器，那在今天同样是有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地位的。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来自于维尔蒂他的小号的音乐。这是来自于他的降 B 大调双小号协奏曲当中的快板乐章。这是来自于他的降 B 大调双小号协奏曲当中的快板乐章。Thank you. 小号的普及可以追溯到巴洛克时期，除了十八世纪初有一些衰落之外，在十八世纪中叶，小号又带来了新的生命。那现在我们所来聆听的，确实都是处于巴洛克时期的一些作曲家对于小号作品的创作。比如说耳边这位原本是意大利的小提琴家、教师，或者是巴洛克风格的作曲家，他的名字叫做朱塞佩·托雷利。他呢也是独奏协奏曲题材的创始人，他的作品对于巴赫还有维瓦尔第都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那耳边聆听到的就是他的 D 大调小号和乐队协奏曲，来听一下吧。我觉得整个的上半时段的永恒的魅力都处于巴洛克的美妙旋律当中。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永恒的魅力，小号是主角。小号可是一件非常古老的乐器，它首次记载呢是在公元前15世纪古埃及人和日耳曼部落的图画当中被提及的。那这把史前小号的号长大概有56厘米，它的一端呢有圆锥形的这样的管子，直径呢也是长10厘米，它扩展开有26厘米。这样小号是设计非常简单的，但是呢它的造型长久不变，一直到18世纪中期，很多的剑筏作为辅件才加到了其中。那在小号的历史上，它通常也是被军事部门或者是宗教所使用。古人呢曾经用恐怖、可怕、沙哑和粗暴来形容古罗马军用小号的声音。当时呢只有罗马人、西藏人还有犹太人的宗教牧师才允许吹奏小号。很多的古书里面提到的这种乐器呢，也是将它和天使的声音联系到了一起。中世纪的时期也是出现了大量的新形式的小号，西班牙人入侵带来许多这样的乐器。那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小号真的是不是单纯的来发信号了，它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性格。在很多我们所熟悉的作品当中，也经过了小号的演绎，好像变得特别的嘹亮。比如说耳边听到的断奏的霍拉舞曲有很多版本，对吧？但是现在我们所来聆听的就是小号来演奏的，这是来自于迪尼库的。那如果说布劳兹他的幻想交响曲铜管组通过那种强奏演奏出非常明亮和饱满的音响，那么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他的第四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就是用铜管声部的轻声合奏奏出那种暗淡短促的音响效果，表现的是军队在远方的行进。还有呢，理查施特劳斯他也是在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交响诗里面对现代小号的运用可以说是一个范例了。他在速度的变化、强弱的对比还有调性的转换几个方面充分发挥了现代小号的演奏性能。现在我们所来聆听到的是小号特别愉快或者是欢乐的一面。 其实转换有一会儿了，对吧？这是来自于格诗文他的《蓝色狂想曲》，但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小号来演奏的版本。